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光照充足且空气优良，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需要注意的是，空气非常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夜间的气温很低，天气十分寒冷，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电采暖以外的其他自采暖家庭应特别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来书1000重，世事如放债，邮票尚所还，俨然高利贷。左臂行将枯，左目尽复坏，左拳又跌伤，真诚极右派，必况不多谈，以致阴阳界，希望八宝山，路短车油快，捉画久抛荒，着松迷借赖，如果有轮回，只比他生在。这首诗是启功写的，友人所书并所画，催迫火急赴此答之。这个找启功啊，要书要画的人呢很多，所书并所画。那你要你别着急呀，催迫还火急，实在的呢。这个启功是不甘其扰啊，难事重负，怎么办呢？赴此达之，写这么一首诗，说来书啊1000重，世事如放债。就是说呀，是让我写字的意义多种多样，那很多种了。这个事情呢就仿佛放债一样，我一答应呢就算欠人家钱，该人家账。邮票尚所还，俨然高利贷。说有的人呢来信让我给写字，还让我把邮票给寄回去，把上面邮票还要回去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我最近身体不好，左臂行将枯，左目尽复坏，左拳右跌伤，您听听，全在左边，左胳膊动不了，因为他不是瘫痪吗？半身不遂吗？哎，左目尽复坏，左眼最近也瞧不见了，结果摔一跟头，左边这颧骨啊也摔伤了。真诚极右派，就是我权杖右边撑着，臂况不多谈，我的情况我不多说了。以致阴阳界，就是阴阳界，我已经快死了。希望八宝山，路短车油快，这句话有意思。往西一瞧啊，看见八宝山呢，已经没多远了，这车还开得倍儿快，那叫眨眼之间可到了。捉画久抛荒，我很长时间呢不画了， 哎，捉书呢迷借赖，我那字写的也七扭八歪了。如果有轮回，只比他生在。要真说有下辈子，我再给您写得了。这是实在妥不过去，没辙了，所以启功写了这么一首啊所书所画的诗。其实呢，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启功先生啊还是很大方，哎，很多人跟他要字儿，他都给写。嗯，这个人呢很有性格，有的人他不给写。你比如说让他写这个牌匾啊，写活动名称啊，他都得问清楚了他才给写呢。这个您要是接触过启功，或者是接触过他身边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么一笑话啊，也在这个启功卷仪里头呢也记录了。就是当时空军的某位领导，哎，让启功给写字。那么秘书呢给启功打电话，就说呀，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次活动上您答应给我们啊首长写这幅字了。那么启先生就推脱说，这个我最近呢啊目力不佳，等我好的时候呢再写。这位呢还催说，我们现在呀这个车呀已经往您那儿开了，就在这个取字的路上。哎，我们是这个空军某首长，我是他的秘书，他还提这个事儿。结果启先生呢就怒了，启先生就问呐这个秘书说，如果我要是不给他写的话，你们不是空军吗？你们会不会派飞机来轰炸我呀？那秘书说，那当然是不能啊。哦，那我就不写了，你也别让他来取来了。这个笑话呢流传的很广，是真是假呢我呢虽然说没考据，但是启功卷语里边也写了，估计呀八九不离十有这么档子事儿。但是呢很多不相干的人他都给写，而且是主动给写。您比如说吧，我有一个师弟叫梁岩，这梁岩在中华书局工作。那么启功先生曾经在中华书局呢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不是到那去上班，是借调过去的，就一块编这个二十四史啊。这也有个笑话，这笑话呢后文书咱们还要提，这咱们先不说。那么这个梁岩呢，他没赶上启功先生在中华书局的时候，他工作的时候呢启功先生已然早就退了啊，年纪就很大了。但是呢这个书局很多老同志都跟启功一块工作过生活过，他们经常跟这个梁岩说启功在中华书局的事情。梁岩就跟我聊过这事儿，他说，你别瞧我们这中华书局司机班差不多呀人手一副启功的字。怎么呢？就那会儿啊中华书局啊派车，车接车送启功到中华书局来。那么接启功的时候呢，哎，聊着聊得挺好，回还得送呢。半路途中啊，这启功就主动的问这司机说，你有我的字吗？哎，我没有您的字啊。那行，一会儿到家呀我给你写一副，你瞧，主动的给写。那司机多了，今儿他接明儿他接呢，这齐乐先生啊也忘了谁接过谁没接过谁写过谁没写过了。他又问，我给你写过字吗？那位啊本来啊写过，那也愣说没写呀。啊，您没给我写过呀？那行，一会儿我给你写一副。哎，得，又来一副，甚至于有两副三副的也不新鲜。 所以这个启先生很平易近人的，一般呢要字要画他都给。但是上年岁以后呢，确实身体啊每况愈下，还有很多人啊，用启先生的话说呢，是催破火急，所以他也是急不得恼不得，才写下这首诗。那几句闲言勾开呢，书接上回，咱们接说一段启功传。上回书说到启功先生啊，在这个辅仁大学写了很多顺口溜，其中有一首啊是写给生物系主任张汉民的。因为这张汉民还兼着校医，他动不动啊就给人开消脂龙，给人家打防疫针，而且呢你经常到校医院找他呀也找不着，干嘛？他忙去了，他有工作呀，他得带着学生做生物实验呢，所以经常扑空。这个启功呢就给他呢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校医张汉民，医术真通神，消脂龙防疫针，有病来诊找不着门。嘿，这个写的非常的逗。那么他还给美术系写过，当时啊那个辅仁大学的美术系啊办的比较萧条，这个中国画还好点，特别是西洋画，那只学一点低劣的石膏素描和模特写生，找来的那些模特水平啊也比较差，那就是花俩钱啊从街上临时雇来的。哎，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这个启功啊又淘气了，他又给美术系啊编了一个顺口溜。他说，美术系别生气，泥捏象牙塔，艺术小坟地，一个石膏像挡住生殖器，两个老模特似有夫妻意，衣冠齐楚不斜视，坐在一旁等上计，画成模样展览会上选，挂在他家影堂去。嘿，您听见没有，随便上街上雇了一老头一老太太上这当模特，往这一坐目不斜视，就跟那个啊祖先堂祠堂里边那个啊影堂上画的那个老祖宗老奶奶那像似的等着上祭呢。所以启先生才写出这样的词句，说衣冠齐楚不斜视，坐在一旁等上祭，画成模样展览会上选，挂在他家影堂去。这写的非常幽默，您记得不记得启功曾经三进辅仁，两次被刷呀，都是因为文凭。那么就是给他刷下来的那个院长，这位当过呀北平市的参议员和国大代表，解放前呢他就啊最后坐班机逃到了台湾了。那么启功呢给这位也写过顺口溜，说院长某某真不赖，是参议员国大代，事不详腿要快，飞机不来坐以待。说亏了这个飞机来了，飞机要不来呢坐以待，那还扣着一字呢，坐以待毙，这人就死了。那么解放以后呢，革命老人徐特立先生啊还给这位写信，把这位给邀请回来了，哎，并且保证呢他回来不会出任何问题。后来这位某某院长啊还真就回来了，那么入华北大学啊和其他的一些革命大学学习培训以后呢，就给安排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后来呢他让他这个后续的续弦的那位太太呢 啊，也是他们辅仁这个美术系的学生，当初，哎，请这位呢，让他代请启功，请启功啊，到他们家呀去叙一叙。那么启功呢，要觉着我要去了呢，你说俩人都很尴尬，啊，我给他写的那些顺口溜啊，这里边有大不敬的话，你说咱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这要知道，非气坏了不行。所以启功啊，借故就推辞了。哎，启功呢特别爱编顺口溜，那这跟他小时候跟他祖父啊学的那些个东坡诗啊，哎，那很有关。所以他自己说，说我写顺口溜啊，那早就训练有素，是驾轻就熟，张口即来。而且写完之后呢，一定要跟哎，不错的哥们儿，那些年轻的同仁们，哎，大家伙一块儿传播一下子，博大伙儿呢开怀一笑。这个当然淘气的还不单单是启功一个人，还有您比如说于嘉熙先生的儿子于逊，这也算一个，这和启功啊都属于一个年轻的老师。当时呢，辅仁大学有一位啊楚先生，哎，楚阮峰楚先生，楚先生做过国文系的主任。这楚先生呢喜欢吸烟，但是啊他抽得不深，就是刚这么一嘬就赶紧呀，哎，就把这烟就甩出去了。哎，他就是抽得比较浅，那么这个烟儿不往里头吸。据说呢有什么理论呢，就是这样呢少抽点，身体少受点伤害，还过了烟瘾了。可是好像有科学家研究过，哎，这个嘬的吸深点啊和浅点啊实际都一样。那么这个楚阮峰楚先生呢有点口头语儿，哎，比如啊你要提到了他不喜欢的人，他要提的这人他不喜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人呢是一个混账王八蛋，他就这么说。那么启功后来说，说我可能也是受了这个楚先生的影响，后来启功看不上的人，他要评价这人也常常就说这人混账。那楚先生呢还喜欢卖弄啊自己的学问啊，他卖弄自己经常学习，知识面广，他就常跟别人说呀，我昨天呢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这也是口头语。除了那句混账王八蛋之外呢，还有这么一句，哎，我昨天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那别人要是发表见解呀，提出一些个议论呢，这楚先生又常常啊不屑一顾。他要说别人的议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也不怎么高明啊，也没什么必要啊，他就这么说。咱刚才说了，这个于嘉熙先生这位公子啊，叫于逊，也特别淘气，他就把呀楚阮峰先生这几句口的语儿啊给串起来了，哎，也编成这么一个顺口溜，叫什么呢？叫有一个混账王八蛋，偶尔得了些新材料，也不怎么高明，也没什么必要。嘿，这就是啊讽刺楚先生的。那这淘到一定的水平了，当然了，这些个顺口溜很快的啊就流传开了，闻者呢是无不大笑。那么这会儿柴德庚就要提醒启功了，提醒于逊了，你们可千万注意，千万别让老师知道，哎，让老师知道又得 K 你们。那么淘气呢不光是启功这样的年轻教师，有些老教师也淘气。那么只要是适可而止啊，哎，让人下得来台也就无所谓。可是呢 有的时候就让人下不来台，结果闹得无法收场。有这么句话，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你要一打人家脸，一揭人家短，有时候人家就下不来台了，这个事情就不好收拾。比如说呀，启功先生在自传里头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他说呀，当时国文系的这个尹时恭，就是尹延武先生啊，哎，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尹时恭先生呢，当时已经是国文系主任了，他就特别爱呀，当着面的挖苦学生。有一回啊，言多语失了。这个尹老师啊，有俩学生，一位叫张学贤呐，一位叫杨万章。有一次呢，这二位这作文啊写的不太好，这没写好呢，尹时恭先生当然要批评，就当着他们俩人的面啊，就讥讽他们，说你呀、啊、还叫张学贤呐，依我看呐、啊，你是学而不贤者也。你还叫杨万章啊，我看纯粹是张而不万也。这个学而不贤呢，是论语当中的一章。哎，学而有这么一章就叫学而。那万章呢，是孟子当中的一章。他讽刺这俩学生学而不贤，张而不万。这俩名字不是叫张学贤杨万章吗？他这讽刺确实也很高雅很巧妙，他自己呢也为自己即兴发挥呢很得意，哪知道惹祸了。第二天他再去上课呀，张学贤跟杨万章啊给他跪下了，说尹先生，我们这名字是父母所起，如果您觉得哪个字不好，您可以给我们改。我们这学业有什么问题呢？您也可以批评，但您不能拿我们的名字来挖苦我们，这样犹如我们的父母。这个尹时恭先生一瞧坏了，这二位还真较上真了。大事不好，赶紧给这俩学生就道歉，说你们二位这个能不能原谅我，有什么要求没有啊？这两位学生说了，说我们啊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请求您呢以后啊别来上课来了。学生把老师给开除了，我们认为您呢不能教我们了，您别来上课来了。尹先生一瞧玩笑开大了，无法收拾，确实自己有错在先。那么怎么样啊，尹先生打辞职报告，打点行囊，还真就离开了辅仁大学了。后来呢，他到了上海了，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里边去任职去了。那么启功先生在1957年的时候到上海，哎呀，还见到了尹先生。所以启功说，虽然是一时的笑谈，但是我还是忘不了我们陈校长的教导，对学生要多夸奖多鼓励，切勿讽刺挖苦他们，这个很重要。那么关于这个学生编排老师啊，那就更多了。呵，那学生给老师起那个外号都绝了，那辅仁大学的学生给老师起了什么样的外号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